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翻嚟，今日我哋真系好开心，请到阿牛医生再翻嚟我哋。 我想问一下阿花哥啊、笋哥啲去晒边度？ 嗱，第一阿花哥联络唔上，因为佢可能真系好忙，打亲电话都 即系好耐冇见过佢啦，真系。 因为佢即系佢以前份嘢喺电视台做，你知 而家喺边度做啊？ 都系电视台。 哦，做咩呢做计员啊？ 唔系，佢做呢个咩啊？ 做明星 做幕后啊？因为做喺电视台做有一样嘢系密蛇噶，删电话，哦、即系你个电话有声，你扑街 啦。可能佢系即系咁。咁啊，笋哥咧？ 笋哥就大镬啦！嗱，咁佢上 翻大陆噶啦， 录一两条声。 系，琴日嚟咗噶啦，已经 录啊，系啊，特登上嚟录，录完两条声之后就下听日翻大陆。 哦， 翻大陆两个三个礼拜啊。 做咩咧？佢而家？ 佢份工我哋开今日条 free 先啦，今日条 free 叫港男港女第二集，今日牛医生同 我同佢讲啊吓， 因为上集 笋 哥讲咗， 我都未得闲去理过呢啲嘢先。 系咁啊，讲埋阿笋哥先，笋哥要上大陆，因为笋哥个老细咧就讲一样嘢俾笋哥听，而家金融风暴， 你唔再做嘢炒啦， 唔系即刻减人工， 即刻减人工啊， 即刻减咗人工，咁即刻减人工之后咧，阿笋哥就梗系话。喂，你減人工， 我又唔覺得真係上面好大影響。 唔係佢做咩 freelance 啊？而家 係嘛？係 啊。 反而我想喺度帶出少少咧，就是、最近咧就有啲人喺上面咧想揾鋪頭咧再開鋪咧，啲租好貴，同埋好難揾到地方。 啊，呢個係真 嘅。呢個就好奇怪，即係同九七咪同呢個金融風暴今年嘅09年咧，冇好似啱啱相反。 大陸係一個 很特別嘅地方嚟嘅。 你聽我講先，牛醫生。格林斯潘、大前研壓同埋另外一個經濟學者都講啦，全世界嘅經濟體都係一環扣一環，唯一一個地方能夠唔獨立於呢個體系嘅， 就係呢個共產主義國家啦，中國咯， 係啊，大陸，因為佢大陸係共產噶嘛， 所以佢哋標榜呢個內需呢樣嘢， 係啊係啊，即係佢有咩事咪可以甩出嚟咯， 好犀利喎！ 佢有咩事又可以扣翻落嚟，嗰係有得人驚喎， 係啊， 屌你真係嚇你， 等於你北韓中意放只核彈，唔撚中意放核彈。 屌你得闲就， 而家你哋班人求北韩啊， 唔好放核弹啊， 唔系我求你，点翻转头 啊？佢得闲射两粒，你唔撚死啊？屌你，佢唔系飞过日本海啊，跌落日本东京啊？佢话弊得，哎呀失败咗。 你吹佢， 唔好意思啊， 你吹佢唔撚仗啊， 真系吹佢唔撚仗。佢跌粒保龄球嚟都吓撚死你啦，唔系跌核弹啊？屌你、啊！ 咁我哋今次讲呢个港男港女咧，其实我都几个礼拜前听过噶啦。 系。 咁其實就 唔係講翻阿港嗰、那個港女就係港三萬，咁嗰個港男仔 Peter 仔，係 冇錯。 咁另外就係阿女主播， 其實佢主要都係想針對港男係啲電車男啫，即係中意睇漫畫。 唔係佢針對咗，因為喺網上面有討論咧。佢哋針對一港三萬同埋女主播話佢哋老撚土黑人憎， 但你覺得個 Peter 好黑人憎咩 ？Peter 啲低能仔啊嘛， 唔係佢，我覺得我都中意噶，我中意去嗰啲嗰個叫咩啊主播嘅即係有啲女咧女主播嗰啲咖啡店度啊，有人服侍我，我都冇所謂啊。 冇嘢抄嗰間嘢， 冇嘢抄， 都戇鳩仔先去嘅啫。 唔係佢，唔係嗱。我最想其實我都幾認同，幾同情阿 Peter 仔，佢嗰啲好純真嘅，你話戇鳩，但係純真得嚟，佢好簡單喎，人工唔高，有佢自知之明，佢自己知係咩料，但佢唔係做啲傷天害理嘅事，我覺得即係比起三萬嗰條港女咧，佢個性格好得多。 嗱，港三萬嗰啲咧，三萬港女就係老撚土嘛 ，Peter 仔咪低能仔啫。 低能仔，但佢性格唔差噶。 性格就冇港三萬同埋 我覺得嗰個女主播啊，另外一個啦，即係亞視嗰個啦。 係啊。 但係問題，你可以話女主播，因為佢嘅知識高啲，所以你唔覺得佢老撚土啫。 但係你點解覺得港三萬老撚土啊？但係佢而家揾到份工九萬喎。 唔係呢個問題，而係話佢講一套做一套啊嘛。 咁啊 係。即係前言不對後語，我睇到嗰段片就覺得，即係你啊呢頭又話。如何如何对啲港男咁样咧？但系呢头对嗰啲男人又阿谀奉承， 有损手指啊！ 九万嚟而家揾到，我都唔知道。 九万啊！ 做鸡啊！ 阿笋哥就话佢因为喺间补习社里边做，咁咧间补习社咧就炒捻咗佢。第二间补习社因为佢嘅名声咧值咁嘅钱，就即刻挖佢角。但我又想同大家讲，佢嘅销售限期系有个谱噶，因为。你嘅名聲 喂，總好過 Peter 仔8500蚊，最到而家仲係8500蚊。 屌低能噶嘛佢，大佬，你見佢講嘢一嚿嚿 ，presentation 又唔得。 呢啲人咧，嗱我會同情佢噶，點解咧？ 我覺得佢智商有問題喎，牛醫生。 喂，呢、這個佢可能 borderline 啫，但係個問題。 borderline 養殖就 underline。 唔係個問題。 underline 定佢係低能啊？屌你閪！佢唔係 borderline 啊！你講嘢真係有涵養啊！ 係啊，所以 佢直頭 highlight 住係低能。 所以對方都讚我有涵養嘅講嘢啦，對方。 你係有鹹濕，你唔涵養。我想問下，而家帶鹹濕書過關會點？ 仆街啊！冇嘢嘅，你又唔係啲做啲乜嘢？我過咁多次關都冇人理我嘅。 你聽我講啊，嗰陣時咧，我有個師傅啊，帶鹹濕書過關啊，一個波罰$10啊。 而家冇啲嘢。 佢話一個波， 而家冇以前冇以前咁人驚。 系咪啊？冇咁多人惊，你试下带本红枫过关，屌你爹鸠你出境喎、啊！ 红枫大陆唔理嘅，你唔系带政治书就得噶啦。 咁啊，而家大陆你讲乜都得，带政治书就唔得。 带台湾书得唔得？我都唔知道，应该得啩。 台湾书，台湾书得。 不过我想讲翻 Peter 仔，我唔系话咩，但系其实个佢个问题，佢系真系有啲人真系天生出嚟，佢把口唔 系 好叻噶，讲嘢即系氹女又 唔 得， 揾食。系代表佢个人都唔叻啊嘛。 冇办法，佢人就系咁样啊嘛。 低能，真系低能。 即系我有阵时发觉，如果我唔系读咁多书，我都其实讲真，我都未必讲嘢都可以讲到噶。 唔系啊， 真噶， 你吓鬼我啊！屌！ 即系有阵时咧，我细个有个阴影嘅就系、是，老师成日话啦，你冇可能唔记得做呢样功课，嗰样唔记得嘅，即系成日同啲同学讲，我成日都唔记得噶啦，有咩问题？系睇乜问题啫？冇理由唔记得，点解叫冇理由咧？我成日都话， 屌你啦！你睇任志刚，任志刚都话唔记得啊啲嘢吓，你讲过系咩？我唔记得喎、啊，雷曼事件唔记得、啊。 嗰啲人精， 屌你！你高官都话唔记得啦、啊，你都戆鸠嘅。 Peter 仔嗰啲啊惨啦， 克林顿都成日话唔记得嘢啊。 唔系嗰啲嘅，屌閪话唔记得。 系啊，佢屌完啦，雷曼事件 我唔记得。呢啲咪叫政治高智慧啫。呢啲咁嘅嘢咧，系适合高智慧生物嘅。但系问题，我讲紧 Peter 嗰啲咧，就佢要沟女都惨，即系沟沟唔到女， 应该沟 好惨啊！嗬， 沟低能嘅咯， 翻大陆沟到，我觉得佢 唔系啊。阿妹讲过一单嘢听，佢话咧佢有个 佢沟低能仔啊， 系佢沟低能仔就沟咗我啦，冇话真系低能， 就因为你唔低能，所以佢沟唔捻，佢心知有数，沟未必沟捻到你嘅，你明唔明啊？你我觉得系呢个问题。 咁我要扮得低能， 同埋估计个度过。 佢咧就话佢有个親戚，咁咧個親戚咧個妹咧就係點嘅咧？佢個妹咧就係個樣係娟好啊，佢話娟好啊個樣。咁咧就 咩人嚟？香港人嚟嘅。 香港人嚟嘅，咁咧就喺香港咧就做速遞。我話嚇冇理由個香港係邊啲人做速遞咧？弱智同埋低能㗎啦。咁佢話 女仔仲要做速遞喎，咁其實好難好難，除非佢好男仔頭性格啦。 你知做速遞好撚慘㗎啦。佢話唔係啊，個樣幾靚㗎。咁仲有一樣嘢就係點咧？佢最低能係咩呢？就係話無啦啦個麻甩佬同佢講，即係拍拖嘅時候未乜見過樣，見過一兩次嘅 就去啦。 唔係啊，就同人孭咗10多萬債。 呢啲女我又真係坐唔撚到。 咁咧，嗰條女就問嗰、那個， 佢又坐唔撚得曬喎。 咁佢老豆問嗰、那個問佢喎。你見過我男朋友未㗎？ 未啊， 見過兩次咯。咁、見過兩次，你同人孭10多萬爽？唔係啊嘛。 呢啲我話俾你聽，我真係 想識啊！ 我一生都未撚試過，有啲又話可以即係免費。 唔係我哋一生試過幫人孭10多萬爽嘛？我幫阿九婆碌卡啊！我話俾你聽，嗰兩張卡嗰日一攞出嚟，哇！我真係咁樣。 所以我咪就話有時做人咧，點解咁慘咧？好似我咁啊，不如跳下掣有陣時都無妨咧。 梗係啦，我話俾你聽啊。你老婆，我想俾你嗰啲卡數啊，都唔夠九婆嗰啲金。 我絕對唔金嚇。 我話俾你聽，九婆有一日咁咧就同我一齊去即係買嘢。咁去間名店度買手袋，個 sales 你知唔知講咩啊？ 講咩咧？ 買咗大約兩個鐘頭。阿九護士啊，唔好再買啦，啲嘢都唔啱你，下個月再嚟過。 點解嘅？點解咧？ 新貨，阿九婆因為瘋狂咁買嘛，買咗好撚多。 喂，嗰啲 sales 都幾好喎、啊，對你講。 因為都揀唔到落嘢啦嘛，咁之後我翻嚟睇一張卡，我真係講一個字，哇！ 咁你有咩可以做啊？ 找數咯。 你又太過，我覺得你又太過總理老婆啦。 你找數，唔係你想點啊？ 話佢咯。 啊，牛医生， 你话 佢喺出边啊？你够胆你话佢啊？ 唔系咁样找卡数，我又唔系我， 你话 我又唔系找卡数，觉得问题。你两个闹话下佢闹下交，增进感情，可能买少啲嘢咧。呢个行为治疗， 佢系买少啲嘢，但之后再买一样嘢咩？买空杀你啊！佢买少好多嘢，之后就买空怼冧。 妖你真系！ 屌你老味，谂住计几捻狼啊！屌你！ 咁我就想话啦，其实香港个定义其实电车男，我都问过一啲19、20岁嗰啲女仔，我问佢喂，其实你哋点定义电车男？未成日上网打机，嗰个成日上 男， 唔系冇错啦。我想问男的成日上网打机有咩问题先？佢唔系啊，嗰啲打捻到捻得人惊嘅，佢话 得人 惊法。总之系成日都唔捻食嘢，又知打老晚又唔理你啊，又唔拍。即系如果同条仔拍拖，佢话如果我系条女，我一定唔会拣你做仔。原因就系佢点解打到唔理条女嘅？ 系咩？ 系啊， 嗱，不過我咁，嗱，我試過有一次咧， 即係我即係可能即係未遇過呢啲。 我試過上網就識咗一條女，咁咧嗰條女咧就即係出嚟見過一兩次面，冇介紹你識。咁嗰次係點嘅咧？嗰條女就話：我條仔咧就唔知得唔得？我話咩條仔得？ 條撚啊！ 係條撚得唔得？我話點解？佢話拍五年拖，淨係屌過一次閪啫。 咁 我 真 係 唔得啦。 點解啊？佢話因為日日過嚟打機咯。 哇！呢啲其實好貴 嘅。係啊！我話佢唔使做嘢嘅咩？佢話佢會做嘢嘅，翻工嘅。佢話我話佢翻工做咩？做電腦咯。我話佢翻工做咩？打機咯，又係。即係佢翻工又係打機。冇，我翻到屋企又系打机， 好奇怪吓。 系啊，我话咁佢 系咪因为而家个生活嗰个人嘅生活嗰个社会令到人系冇咗兴趣咧？个个都 系佢净系上网打机同打飞机咯。哦，即系佢上网有 咁你嗌条女帮我打飞机咯。 佢喺公司打，嗰条仔话 仲唔出翻屋企打？ 唔出住翻。话 呢个真系好奇怪。 我话会唔会你个样好核突咧？咁我真系见过佢啊嘛。 咁港女咧就我哋就我哋讲到啦，即系不嬲睇香港嘅女仔性格就系唔好啦， 即系呢个系真嘅，普遍我哋。撞到嗰啲唔好啦， 咁當然我哋都見到有啲好嘅， 係咪邊個？ 我哋都見，我眼見到見啲好乖嘅女仔。 唔係，最乖咪你頭上集講嗰個女人咯，個老公賴嘢，佢都話啦，我啊冇驚。 嗰個都係大陸婆嚟，其實真係好老核突嘅大陸婆。即係問題，人哋睇通睇透啫，覺得即係我同你之間個夫婦已經唔係好緊要，其他方面最緊要係食幾多生活嘅啫。 佢已經將愛情啊提升到個階段，已經 唔係提升，佢哋冇咗啦。 梗係唔係啦？佢已經凌駕曬所有嘅嘢啦。 係， 即係佢已經凌駕曬肉體 精神。你中意屌下又得，你中意唔屌又得，係嘛？ 佢已經凌駕咗一樣愛情，已經昇華到呢個。 我又冇月經，又唔生仔。 係咩？佢冇生仔。 唔係，而家都唔會再生仔。佢本身個樣又成個男人咁。 佢系咪男人扮嘅？屌你！ 唉，我唔谂，唔想讲。不过我觉得好奇怪。 嗰啲男人扮噶， 即系港女就咁啦。咁头先我上一集我哋讲过啦，港女同大陆嘅内地女。 你话嗰啲电车男日日打机啊？咁除咗打机之外，仲有啲咩？ 唔系，佢哋唔系一般我哋屋企好似我哋咁打机，而系话即系总之由朝到晚打机，系咁打机嗰啲咯。 冇任何玩，即系冇任何兴趣。 冇噶啦，中意 斋打。 嗰啲咪电车男啫。 但系除咗斋打之外咧？ 即系打飛機咯，又系。但系问题，我哋未见过啲人咯，即系我哋身边又未见过啲咁，不都唔会俾我哋识到啦。讲真， 咁啊系，咁啊系，呢个系真 系啦。就系讲下呢，即系我想今日讲就系讲。 唔系，同埋佢哋即系嗰种封闭式嘅生活系好得人惊噶。 系冇错。 即系嗱， 但系我哋大部分喺香港。 喂，但系有冇啲港女系咁样样噶？好似电车男咁啊？ 啲人唔知，系唔肯知。唔係佢哋嗰啲唔係，但係佢啲有 social 嘅生活噶嘛，佢有 social life 嘅，佢一樣有，但係問題佢過咗年紀啫。但係問題就我哋見唔到有啲即係女仔會咁，反正女仔中意著啲 Lolita 衫嗰啲咪 哇嗰啲正啊！你知唔知而家 Sogo Lolita 衫賣？ 我最近 我買親嗰啲都係阿婆嚟啊！ 我最近喺東門，大陸東門都見到有一間鋪有專賣呢啲嘅。係 咩？ 咁我嗰件就 唔 係我問佢問我，佢問我。我咁样着好唔好？ 好啊，你话 我嘅第一时话好啊，你试下着。跟住佢拧头，讲笑啊，我唔中意咁着。 哇，正啊，洛丽塔着啲吊带丝袜，我最中意人着吊带丝袜喺张床上面。我话你听，有一次我去韩国，我见到一个人着，周街啲人都系咁样屌，嗰、那个肥婆我谂200至300磅。着对吊带丝袜，着条短裙，其前面嗰个麻甩佬， 我觉得奇怪，点解？点解你仲？点解你而家仲觉得咁开心？我觉得一边听落去，一边都几呕心。 哇！真系核突到啊！即系个，即系成嚿扎肉咁样样。哇！我真系要屌佢老母两下，加前面个麻甩佬狂屌，揸住毡系咁屌佢老母。 所以就呢啲唔系一定香港嘅文化嚟嘅。 咪洛丽塔三只咯，我觉得。洛丽塔三真系正。 即系香港港男港女，同埋有一集咧，你唔知道有冇睇到咧？就系话星期日档案就讲个女仔专系做男仔工作啊。 啊冇啊，嗰、那个我有啊，我有讲、啊、做飞机噶嘛。 其实都睇咗好多嘢。 你又估啦，嗰条女真系密谋嗱， 密谋揾基佬。 你屌你密谋揾基佬，唔系啊，佢嘅野心啊比我哋还大啊！逢系做入得去呢、這个， 听下你讲法先。 呢、這个挑剔唔系 high 踢 high 踢做。嗰間好似 Hacko 啊，唔係入都係 Hacko 做，逢係 Hacko 女人做機械工程，因為你會 pack 噶嘛，即係你會大肚噶嘛， 冇錯冇錯。 通常唔會俾你做得耐，仲會特登安排一啲課程你讀，讀完之後就唔會落工場做啦，讀完之後會做 admin 噶。 哇，咁犀利啊！ 係啊，通常女人入去 Hacko 做 ，Hacko 收得你一定係做 admin 嘅。 呢個我都真係 做下會做 admin。 呢個我真係唔知啦。 佢哋你估佢傻嘅咩？計撚個數啊！男人就成世做呢啲嘢啦。 係冇錯，阿叔咯，幾廿歲。 係啊，因為女人通常咧，你會即係因為你一簽長約嘅話咧，你第日會有 BB 嘅。所以所以我就想話。 话真系其实，唉，有啲嘢就唔系我哋表面睇咁简单嘅。 咁啊啱，即系你 背后嗰啲嘢你唔知。 你谂嗰条女真系会做机械工程啫，迟下会做 admin 嘢噶，屌一定啊！逢系呢啲九巴最 mark 就系九巴，九巴唔会俾你落手落脚做得耐。 咁样嘅， 系啊， 费事一阵危险 啫。费事一阵危险啊！屌你怕捻咗你啊！迟下咪掉鸠你做 admin 咯。 咁啊系。 即系做呢啲嘢。你斋坐咋嘛，屌！ 咁你仲有咩补充啊？关于我哋嘅港男港女，今次从 我想问下阿妹，你见过佢系咪港女？ 我同佢即系沟通唔系太耐，我讲唔到啊，即系唔知佢性格点样，佢样睇边睇得出噶？ 佢 样 靓唔靓？ 佢样一般啦，我话俾你系一般嘅女仔咯， 一般靓， 一般靓啦，唔系真系好靓， 一般靓咯。 唔系话呢个我角度嚟睇嘅啫，可能有啲人觉得好靓咧。 你嗰日应该同佢做个检查身体，益下我啊嘛。 系咪咁又费事嘅？ 嗱，我哋而家做个身体检查先。 但系应该佢都好多人追嘅喎。 有卵啊！点 解咧？我就觉得嗱，香港其实有系女人都应该有人追噶啦。但我就 佢最失败就系有一间公司，公司咧就係、是即係佢有一個 headquarter 裏邊做嘅，喺一間香港好， 佢都應該有男人嘅， 好大嘅企業。佢老細咧就係、是、一個男人，但係個男人係最有錢，即係而家講嘅李嘉誠級嗰啲嗰個老細啊。咁佢係under 李嘉誠級個秘書嘅秘書， 好多嘢做嘅。 咁咧，成間公司就得三個秘書，三個秘書都係女人。咁咧，佢就係坐嗰三個秘書其中一個咯。 咁 佢老細男人，佢老細亦都唔會玩你，亦都唔會溝佢咯。 但係個問題係佢都有機會落。 但佢嘅生活圈子冇啊。 咁、佢可以增加生活圈子啊。 我叫佢溝我嘅，唔受溝。佢話而家揾份 part time 做，我同佢講啦，我不如咁啦，你做我情婦咯，份 part time， 我不如俾翻錢你。佢唔撚制。 佢唔撚制係嘛？ 喂，你做我情婦，你休閒啫，屌你！ 道理呢樣嘢，佢都係唔甘心咧，可能。 甘心咩？ 唔甘心，佢仍然可諗住揾得個。 喂，嗱，我租間屋，嗱， 佢想揾一個男仔，即係真係諗住同佢結婚生仔嗰啲嘢。有啲女仔就係咁諗噶啦，而家每一個女仔都其實最後都係想呢樣嘢嘅啫。 黐線嘅，你個生仔生個肚臭。 所以香港咁撚多人，喂，佢一定唔係生仔結婚啫，但係問題香港好撚多人黐線噶。 唔係，所以我哋呢份工咪揾。 好多女仔其實中意生仔嘅。 点解咧？好有快感噶，系咪 啊？唔知啊。 因为我睇过有啲戏话生仔好过屌閪，过瘾过屌閪，因为痛得好捻紧要。 你试下。 屌你啦！你个屎忽窿屙个保龄球樽出嚟，好痛啊！阿妈唔认得你个生仔都戆鸠。 几惊你话唔系屙保龄球樽，屙保龄球。 你试下塞两手指落去都痛到阿妈唔认得啦！屌你生仔咁捻大件生出嚟死人。 我哋啲网友有冇嘢要回应啊？最近。 好啊，喂，有个人咪话要做 Lisa 同埋咩嘅，做咩啊？ 我想同佢讲，睇下佢想。做暗瘡啦，就唔系应该做 CO2 嘅，做其他嗰啲嘅。不过就做一啲譬如叫fashion 嘅嘢啦 ，fashion 都嘅 laser， 但系就呢啲啊留翻嗌佢真系揾翻嘅专业嘅， 唔系因为你听我讲。嗱、我识个有钱太太，阿大壮个老婆都做过，系完全冇用。 啲拉要分睇下佢凹定凸嘅， 凹嗰啲， 凹嗰啲就佢哋有啲人就话打啲 打风咩打屌人哋好多年前都话有乜乜打乜乜打飞机打啲鸠精女就得。 佢系打啲精，但系打透明质酸，唔系打鸠精啊， 唔系打鸠精女，成日要保养噶佢话。 系冇错系啊，睇下佢啲暗疮得犀唔犀利，有啲要加埋磨皮嘅咁样咯。 系佢冇乜用喎，佢换过几次肤，佢话换肤换过几次。 成个 Michael Jackson 咁啊， 换完都系咁，换完都系咁咯，我见过几镬啦。 咁啊，佢继续换咯，有钱咪继续换咯。咁如果唔系人哋咪食咩啊？ 换捻咩？换过个老婆捻过啦，我叫大壮。 所以嗰个网友我帮唔到佢啦。咁睇下我哋仲有啲咩网友回应啊？咁样 冇啦，都系港男港女呢集咯。仲有啲人叫你多啲上嚟录音咯。 系，因为真系忙，真系唔好意思，真系好忙。 系啊， 今日真系好， 好难得。 我话由农历年到而家噶啦， 半年啊。 即系未够啦，但系我话由农历年上嚟，上到而家，先后先至而家识得闲上嚟。都好，都好。 我想知大家，你听我讲啊，有仔有女，千祈唔好俾佢做医生。 同埋 几捻辛苦，你睇下佢份工几捻辛苦。 我系沟女啫，第一。 唔关事啊，你冇大家放过啊，真。 第二样嘢就系我哋真系好耐冇见啦。第三样嘢就而家我大部分时间都上咗去玩。 系啊，同埋我想问下你 如果我 你咁耐放过连续嘅大家 未？冇。咪 系咯，你睇佢份工几捻辛苦。 好辛苦噶，真系好辛苦噶，长时间。同埋，一阵时你想去。 但係我對方係未必有。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好在冇仔冇女，如果有仔冇女更加去難上。 更加難上，因為做醫生份工係好困難。 我哋好唔係好想要細路仔嘅，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成日問點解我哋唔要細路仔。 分身咯。边有时间啊？ 第一我哋衰都教唔到佢，越教越衰。 关事。 第二样嘢真系冇可能，我哋又唔系真系好中意细路仔，我哋中意享受生活。 我唔系，我中意做细路仔嗰个过程就系做爱。 我自己做细路仔啦，冇错啦，即系俾人凑嗰种感觉 啦。 即系我呢个反而中意啊。 阿曾凡哥成日都系咁讲。 我亦都真系好庆幸而家冇细路仔咯。 咪有啊，惨啊，屌！ 系啊， 咪啤两件你啊，大佬。 哇，冇捻搞，真系冇捻搞。 你啊，大捻。 做人已经够烦嗬。 咁啊死梗啊真係屌！ 所以就講呢樣嘢咯。 喂，咁好啊，大家我哋差唔多嘅時間， 仲有機會再翻嚟錄下先。 好啊，多謝你牛醫生，拜拜。